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 想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同名公众号，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还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留在微博的私信中。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问您一下哈，有些人在恋爱关系中半立绝不爱，是吧？那有一位女生就问我们哈，说谈了3年的恋爱，男朋友突然告诉我说累了，已经不爱了，说他好久都没有爱的感觉了。他现在呢说了这个话之后也没有说分手，那意思就是我自己看着办，我来分手。如果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他认为我哪做的不够好啊，他认为我不够体谅啊，或者他认为我不会做饭啊，不会洗衣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我还觉得我能改。可是他一句累了，有点疲惫，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因为疲惫就要放弃，我还是觉得愿意和他在一起。所以当他对我说累了，说他好久都找不着爱的感觉了，我就在想，这是一个理由还是真实的心情？如果一个人真的对另外一个人说累了，不再爱了，那我们还能在一起吗？我还有挽回的必要吗？ 这个呢，怎么说呢？好多人有这种感觉哈。我们要是给他个较比专业点的词儿，叫这个爱情啊，两个人相爱啊，也属于叫情绪劳作。情绪劳作，就是你的情绪情感的输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或者是至少要符合对方的期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耗竭。就是这种累的感觉，那我们的情绪情感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你拿水来说吧，一个杯子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量的， 对 啊，你如果只往外给没有补充的话，可不就给不出去了嘛， 对， 这就是那个累了，累觉不爱了，就是耗竭掉了，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反弹，再返回来，这是一个。那么这个也其实也说明了两个人在感情互动当中是否男，就是专门对这位女生来说哈，是否男朋友给了爱或者是良好的互动的时候，那个反馈是不是及时的给到了呢？其实两个人之间这个还挺关键的，有时候容易形成一方给一方就接受，和享受，然后可能还多少有点挑剔，然后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累觉不爱，久了之后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付出了情绪情感没有得到良好的有效的反馈，这样的话就等于只往外倒水不往里加水， 对，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他是有刺激阈限的， 嗯，就是每个人的阈限值大小不一样。 嗯， 阈限值低的就敏感，就容易兴奋，就容易感觉有感受。阈值高的呢，可能感受性低一点。 嗯， 那如果老在一个阈值上刺激，不就产生脱敏了吗？ 对， 就跟手上的老茧磨来磨去，不就没感觉了吗？ 对呀、啊。 也就是说，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这老在一个阈值上刺激，不就产生脱敏了吗？ 对， 就跟手上的老茧磨来磨去，不就没感觉了吗？ 对呀、啊。 也就是说，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这几年的情感生活，是不是太单一了？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太平淡了。 太平淡了，就没有去建设。 嗯， 这样也会产生这种，就是麻木了。 嗯， 一般是男性先有。 嗯， 因为一般男性在这种情感生活当中，他属于那种主动性比较强的人。 嗯， 所以他们容易感觉到先有。 嗯哼。 啊，但有些女孩也会感觉，但女孩的感觉往往是爱的不足够。 嗯， 或者爱的方式不对。 嗯， 但是累了，好像是一般男孩容易感觉到先有。 嗯 嗯，所以基本就是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 嗯， 我们再说到爱情上就是互动， 对、 啊，良好的互动有没有？ 对。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的感情生活可能太单调、太单一化了，有没有去建设和经营？ 嗯 啊，无非就是这两个原因。 就说到这儿哈，就是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是也是经常被朋友们问起来的，而且在生活中太常见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怎样才能不平淡？在感情处久了之后， 嗯， 大家普遍的认同都是认为感情刚刚才开始，那么，半年一年的时候， 嗯， 或者两个人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事情的时候， 嗯， 那是不平淡的， 嗯， 那是有刺激的， 嗯， 不管它是正面的刺激也好，是负面的刺激也好，它至少它不是平淡的， 嗯， 但是如果一对儿，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家输出的频率都差不多， 嗯。 那么再加上我们平时可能我们的生活规律， 嗯， 工作规律， 嗯， 我们个性和生活的际遇也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型的， 嗯， 那么一旦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感很多人都会觉得容易变得平淡， 对， 嗯 嗯，这个有原因也有方法，但是做着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哈， 嗯， 第一个呢，得先保持彼此的独立性。这是个基础， 嗯， 因为独立性没了之后，就要求的是一致性， 嗯， 一致性太多了就平淡了， 嗯， 就是要求你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要求你如我所想的那样，这样一开始他会体验到高度的甜蜜感，这种一致性会让人感觉特别有价值、有安全， 嗯， 但是过一段时间，三个月、半年，你就会觉得特别没意思， 嗯， 啊，一切都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了，都是所谓在你这一侧或者在对方那一侧是可控的，这样这种。两个人生活当中的那种活跃性啊、灵活度啊，都没了，就没味道了。 嗯， 说白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第一个呢，得先保持独立性；第二个呢，就是婚姻只是两个人生活当中的一块儿， 对， 一部分，千万别有一方把婚姻当全部。 嗯 啊，如果当两个人对婚姻的态度都是婚姻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占三成， 嗯， 其他还有几成是工作呀、兴趣啊。家庭啊，这个时候往往婚姻更容易保鲜， 嗯， 啊，更容易产生不错的这种感觉。反倒是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婚姻占我们的100%或者70%-80%，容易出问题，就是你投注了太多的精力了，这个比例不合适了。一开始可以， 嗯， 就热恋期和刚刚结婚的那个初始期， 嗯，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就要慢慢的去分化出来。 对， 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啊，你有你的兴趣，我有我的兴趣，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 对，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啊， 别弄反了哈，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不是在两个人婚姻有什么什么的基础上。 嗯， 我们有时候说反了，就是在，嗯，对， 您要再解释一下， 我 解释 一下，对， 再解释一下，对， 就是说反了是这么个状态，就是在我们有共同的婚姻生活、共同的兴趣爱好，把婚姻弄得好好的基础上。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和爱好朋友圈子， 嗯， 这是老这么说吧？ 对， 其实是反过来的。 其实是应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子，有我们各自独立的生活，我们各自把各自的生活经营得很好。 好的时候， 然后我们共同的关系， 哎， 才会好， 才会好。哎，这个就对了。你要搞反了呢，就是负担。 嗯， 有的人会说，那我结婚不就是为了找一个人能解决我这个？各种原来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嘛， 对呀， 对吧？但是前提还是那个独立， 嗯 啊，你只要是独立了， 你再有问题两个人一起解决没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圈子之后再解决你婚前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也能解决呀、 嗯、 也可以啊，但那个时候你怀出来的是感恩， 嗯， 是感谢，而不是应该， 嗯， 而不是挑剔，这样两个人关系就会好很多。 但是在这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并不能同步、 嗯、 比如说有一个人一对伴侣、 嗯、 有一个人他会有自己很好的人际交往，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爱好， 对， 他可能是独这个，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说、 嗯、 他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那另外一个人呢往往可能并不能够和他同步的， 嗯，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弱一点的那个人还总是渴望能这个独立生活蛮丰富的那个人能够给予他一些、嗯、能够带着他， 对， 那这样的话他才会觉得那叫幸福， 幸福 是吧， 对， 他觉得是这种感觉， 对， 嗯，如果是这种不同步的关系， 嗯， 并不是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嗯、那是也很难受吧， 很难受，这不就是藤缠树吗就是一个是独立的树，一个是那个软木性质的那个藤， 嗯哼， 然后缠住了树来汲取营养， 嗯， 最后把树可能也给， 嗯， 就给缠坏掉了啊，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就他们就提出两个，我忘谁提的了， 嗯，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提出两个概念来，一个叫固着性，一个叫成长性， 嗯， 比如说这个成熟的这一方， 嗯， 如果你真的是爱另一方的话，应该是成长性的爱， 嗯， 他可以短期的来依赖你。但是你要帮着他去成长起来， 嗯， 啊，你不要利用这个依赖， 嗯， 来控制对方， 对， 啊，让对方越弱，有时候我们就越有安全感嘛， 对， 啊，被依赖的时候还有价值感嘛。但是你不长，好景不长，你过一段时间你自己都觉得累， 嗯， 你觉得是个负担，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有那种成长性的关系的那种思维方式， 嗯， 啊，我可以帮你，啊， 嗯， 但是我要帮着你独立， 嗯， 并不是说帮着你永远依赖我。 嗯 啊，这样你看两个人就这个关系就越走越好， 对， 越走越具有建设性， 嗯 嗯，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那么多的问题 啊。 当然这是个理想化的过程啊， 对对 对， 嗯嗯，如果说一个人说哎呀我已经累了， 嗯， 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存在了， 嗯， 好，我累了好长时间了， 嗯，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很久很久了， 嗯，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嗯， 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那个其实平淡是生活的真实面目，我们会是这样理解的， 嗯， 我们会觉得这不就是两个人之间最初那种很有激情的感觉啊， 嗯， 那种两个人相互关注度很高啊， 嗯， 然后到走到现在大家就是这种平平淡淡了。但是在平平淡淡当中我是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嗯， 可是你呢却觉得哎呀累了， 嗯， 觉得不舒服了， 嗯， 觉得好像这不是你想要的爱了，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未来了呢？ 嗯，不是，你像那种平淡才是真呢，啊， 嗯， 处久了就像亲情一样啊， 嗯， 这更多的像一种文化建构， 嗯， 就是某种现象当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就是在文化层面给它一个位置， 嗯， 啊，大家就会欣然接受， 嗯， 哦，原来生活就是如此的， 对， 啊，就这种感觉对吧，其实生活不一定是如此的， 对， 它可能真的能变得更符合我们本性的那种需求， 嗯， 又不影响别人， 嗯， 所以这个时候建设还是挺关键的。 嗯， 比如说当对方说累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一些国外的影片里往往是这么演，就是是不是需要时间， 嗯， 啊，是不是你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 对， 我想这可能是挺关键的一步。 嗯， 啊，让对方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就跟那个海绵挤水、挤水、挤水，都挤没了。 嗯， 这时候你不能再挤了， 嗯， 挤不出来了。 嗯， 你把它放一边，它自己慢慢可能就弹回来了， 对 啊，他就恢复了， 对的对的， 哎，恢复了之后再去做其他的建设就好了，嗯，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呢就给一些空间给对方， 嗯， 第二个呢就是想想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两个问题， 嗯， 啊，是不是太单调了， 嗯， 没有建设性的东西，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情感互动当中对那种好的反馈是不是有点少， 嗯， 啊，觉得是应该的，或者是哎呀老夫老妻不用去给予反馈了， 对 啊，有可能会有这三种情况吧， 嗯 啊，我觉得给时间， 嗯， 反思一下相处方式， 嗯， 然后 再反思一下你们婚姻一直以来的模式， 嗯， 啊，对这个是有好处的。 嗯嗯，不见得现在就是结局哈。 对对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男生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好朋友呢最近谈了一个妹子。”嗯，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朋友圈里了。这个女生呢，我看着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女生特别像我初中的一个同桌，初中那个同桌是我当时很喜欢的。但是呢，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和这个初中同学聚会的时候，再见到初中同桌的时候，她已经嫁人了。当时她都刚生完宝宝，生了半年的时间了，体态有一点变化，可是依然我觉得在我的心里边他是那个未圆的一个梦吧。哎，这次见到我这个好朋友带的女友呢，当时心里边一跳，不知道他们在眉眼间还是在神态上是有相似之处的，我就惦记上了。惦记上了之后呢，就想办法加了人家的微信。加了人家的微信之后呢，我就开始和他聊天。一方面我有自责，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欲罢不能。我最近这半个月都在这个纠结中。开始这个女孩和我聊天谈话，我们只限于说一点别的，但是越说越多，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个女生跟我聊的有点过了。现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没有再往下走一步，也就是说我没有越线哈，我就只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能聊天陪他聊天的哥们儿。可是我是很想再走下一步的，怎么办呢？ 嗯，这个在电视剧里经常演这种桥段，因为这个足够冲突。 嗯 啊，然后看，有时候看电视剧的话，看到这种桥段也足够让人兴奋。 嗯， 但这个真发生在个人身上就很纠结。 对， 嗯，其实我的建议呢，这个决定还真的是你自己来做。 嗯， 就是这属于叫什么冲突啊？趋避冲突吧，应该是。就是我得到一个，我就得 失去一个 啊、嗯，好像是这个逻辑哈。 对。 啊，你要自己选啊，选哥们儿之间的那种道义。 嗯。 还是选爱情之间的那种感受或者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问题了啊、嗯。然后你看那个《奋斗》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桥段啊？原来那个华子吧。 奋斗是个电视剧、啊、 电视剧对、嗯、华子也喜欢那个那里边那个我忘叫什么忘了反正是喜欢那个、嗯、啊李小璐扮演那个角色好像 啊、就喜欢一个女生、 啊、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呢、嗯、结果呢这个女生是他哥们儿的女朋友 嗯 结果华子就忍了 嗯 啊选择了道义 嗯 啊然后后来好像还有一个桥段就没选择道义是闺蜜之间的 嗯 啊就选择了感情、 嗯、 但最后带来的都是谅解 嗯 啊都是谅解啊，所以我觉得，自己心里好好撑一撑。 嗯 嗯，是道义跟这个感情选择哪一个？ 嗯， 并不一定是你现在当下可能是个趋避冲突。 嗯， 将来不一定是一个这个很不好的结局。 嗯， 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嗯、 不知道，有的时候人就是不能预测未来，啊，有的时候就是要根据当下的一些事情做出决策。反正有得必有失， 嗯， 生活当中有些事情还就得要承担一些风险， 嗯， 啊，所以自己再好好沉一沉， 嗯， 想一想该怎么选择吧， 嗯 嗯。 另外一个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刚到一个公司上班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还是个单身，周围呢，男的比较多。其实我到这个公司来上班的时候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就是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但是发现呢。大多数周围的男同事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啊，年龄其实跟我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自己年龄已经比较大了，30了。那么这两天啊，我就跟我的一个算是闺蜜级的姐姐说起这事儿。我这个姐姐呢就警告我了一句话，说不要在办公室和结了婚的人谈恋爱。办公室里如果有这样的感情纠缠的话，你会非常的被动，一定会影响你的前程。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 他这个姐姐跟他说的是什么道理是吧？ 对，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对。 对。 是这样的，所有的关系当中啊，除了我们跟信仰的关系之外，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当你在办公室，先不说对方是不是有家室哈，当你在办公室谈恋爱的时候呢，工作关系肯定就变成第二位的了。感情关系变成第一位的了。这时候呢肯定会影响工作。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对方是一个有家的男士的话，那你们在工作当中肯定有很多的回避的计较的。 对。 比如说他跟别的女士可能出差了，你肯定又不踏实了，对吧？ 对。 各种多想。然后如果被同事发现了之后呢，其实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嘛。 对。 啊，这也会至少会影响你在这个公司里的一些前途。出去之后我们不敢说，至少会影响。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半年一年的各种混乱。 对。 但是很多人就沉浸在这种混乱里出不来。因为对于好多人来讲，可能在这种混乱里边的甜蜜更刺激。更让人不能自拔，当然也更让人不理性。这个职场是要求理性的。 对。 要求有克制的。所以你如果把自己的理性和克制被感情冲掉的话，那真的是影响在这间公司的前途和发展。 如果这间是一个好公司，如果您到公司不是说仅仅是为了来找男朋友的， 对， 而是你希望自己在职场上有发展的，如果这个公司你也知道，这个进来你可能是你渴望的一个位置，并不想就这样就灰溜溜的就出去的话， 对， 那么确实是不要在这个职场上，在你这个公司里边去发展恋爱的关系，特别是你的这位小姐姐说的这个婚外的情感，那这个是一定会让自己非常的被动， 对，很麻烦。 当然如果有适龄的单身的男孩子，你说你可以确实是很好，可以发展，因为办公室的恋情确实也有，但是发展当中之前你可能也要考虑到一些因素吧。办公室的恋情是不是最尴尬的？我们不是说那个和婚外的人，我们就是说如果有适龄的男生，男生女生最尴尬的实际上是以后的结束吧，假如万一要有结束。 是的，这个结束之后又天天要见面， 对， 实在是挺让人难受的一件事儿。特别是你又听见他有了新女朋友了，那你不就更难受了吗？ 对， 所以有的时候痛苦，解决痛苦需要回避掉痛苦源一段时间。 对， 你可能如果真的是不幸分手了，那个痛苦源你回避不掉的。 这会是让自己很尴尬的事情。 对对对。 当然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现在男生女生都很忙。办公室同一公司，大家在这个一个工作环境内谈恋爱的人还是蛮多的。 挺多的。 因为这是结交异性的一个很这个应该变成一个比较主要的方式之一了。 对。是的。 那董老师能不能再给两句这个建议啊？ 给的建议就是如果是在办公室里发生恋情的话，先不管将来分手不分手，那个真的是不好控制的一件事儿。至少在你们选择在一起的时候要慎重一点。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原因呢，说句玩笑话啊，男人在工作的时候挺有魅力的， 对， 是吧？好多女生也是哇，看那个男生工作的时候的样子喜欢上，但是呢工作之后就不太了解了。所以多了解了解，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尽量不要让你们的感情啊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对， 因为工作也是将来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 啊，尽量不要影响。第三个呢，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方就离职了。我觉得倒也没必要。只要自己能处理得好，在一个公司，有的大公司就更无所谓了。 对， 也见不着啊。 对， 能在一块儿还是挺好的。 对， 如果是在一间办公室， 那 可能还真得考虑考虑。反倒是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天天见的这种婚姻啊，有的时候挺多挑战的。彼此没有空间了。太透明了。 所以这办公室的恋情慎重开始。如果能想到以后的种种结果，那么开始倒也无妨。 倒也无妨。 就是这个，特别是一些比较被动的结果，比如说没有能最终走到一起分手了，那这样的时候可能是一定要处理好的。那又是考验一个人的这个智商和情商的时候。 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四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各种各样情感的问题哈。 嗯， 有一位女生她说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的这个老公呢在一线城市的私企工作，工资比我要高一些，父母呢也有社保医保，家庭条件呢他的这个条件其实还好吧。那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是有点高攀了，因为我老公的学历是一个硕士毕业，而且呢他现在在私企工作，收入都还不错。那么结婚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提什么要求哈，毕竟我自己家里边钱很少，当时呢如果要求他们家太多了，觉得自己拿不出口，不太公平。在结婚以后啊，我们家和他们家，也就是我父母和他父母，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毕竟相距的也很远，而且婆婆呢会说她听不懂我父母说的话。那么以前过年过节呢还打个电话，现在呢连电话都不打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自己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委屈。最近我妈妈过来照顾我，是因为我崴了一下脚，没想到突然就叫骨裂了，然后我就只好在家里边了。那生活上有一点不方便，我妈妈就来了。而我妈妈来了之后呢，我老公对我妈妈就显得不够好。我老公基本上是回到家里不怎么跟我妈妈说话。此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在他心里我们家人真的好像没有一点点位置。过去呢我就有一点感觉，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吧，他对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不够尊重。比如说我的意见，我的建议，他经常刚张嘴问我，我刚说完我的意见和建议，他就说嗨你说了不算，这样的话说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别扭，我妈都看得出来有点委屈。而且我妈自己，其实我妈妈不是个多事儿的人，那么待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跟我说我差不多她要回去了，哦，我差不多好了她要回去了。我自己心里挺难受的，结婚以后几乎没有和妈妈生活过这么长时间，妈妈也从来没有麻烦过我们，如果这一次她就这样委屈的回去，我心里边很别扭。所以呢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希望他能够改改他的态度。他说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那我知道这可能就是他骨子里就是这样对我和我父母的，而不是他有意为之。这更让我难受了。这几天我都在想，是不是一份不大平等的关系最好就别在一起过了。因为他的父母到我家来，甚至他妹妹到我家来的时候，我都照顾得非常好，我都以他们为重。这次的对比让我心寒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嗯，就是有些事情是不是更多的是发生在自己主观的想象里， 嗯， 还是说客观现实跟我们主观想象是一致的， 嗯， 这个可能要去跟先生去聊一下，沟通一下，不一定非得说你内心的想法，可以说一说就是父母母亲在这儿的时候先生的态度对你产生的感受， 嗯， 看看先生是怎么说，没准先生心里真的没有想区别对待，但就是习惯性的这么去跟人相处，这也有可能。 嗯， 还有一个就是人际关系，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平常的朋友关系，是一个挺微妙的东西，就是当你自卑的时候，对方他是能感觉到的。有的时候他就更多的会发展出一种跟你自卑相应的那种不自卑，就是强势优势优越感的东西出来，对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在意。特别是那种自卑加守礼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处在弱势。就是又自卑，又守礼，不爱麻烦人 啊， 懂礼貌， 守礼 啊，守礼， 明白了，明白了。 对，经常会处在弱势。有的时候就有的人会讲，我这么好，为什么别人还这么对我？有的时候规律就是这样，它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层面来讲呢，我们应该慢慢的去克服这种自卑，找到人际关系当中的平等感。这个完全可以通过心理建设来完成。比如说。怎么就不平等了呢？大家都是一起为这个家奋斗啊！你看，有的人天生就会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多少。 对， 他并不是比较跟别人的这个价值做比较。他是先认可自己的价值。我这次去上海那边，有好几个事儿就让我有明显的体会。就是有些女孩儿，就是她会说，她是很棒啊，就是说对方，男方他是很棒啊，他事业啊各方面都很优秀啊。但是我也不差呀。虽然我平行比较没有他好，但是我在我自己的领域我很努力啊，我对得起我的收入啊，我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一下就把这种平衡感找到了，当你找到这种平衡感的时候，对方就不会，你就等于没给对方机会，去拿他的这种物质优势也好，或者什么优势也好来压制你，这个才是人际交往当中的智慧跟技巧，有的时候单单是保持一种自卑或者是过度谦卑和手里的心态啊，错是没错，但是有时候就是容易自己生闷气。 对 啊，你要是能做到谦卑守礼又不生闷气，那就叫修为。 对， 对吧？但是我们很多人没到那个水平，所以与其还不如把自己的自信心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发展自己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一方过于依赖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比如我们经常谈的全职太太，经济上要依赖先生， 对， 其实全职太太的收入如果按照工资来评估并不一定比先生少啊，有人算过他是80多万年薪嘛，但是他就没有真正变现，大家也不认可嘛， 对 所以他老依赖先生的经济，依赖着依赖着被依赖方就有优越感， 对， 依赖方就有自卑感， 对， 关系当中自然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啊，所以那个叫我们先不说物质的，就是心理上的自我价值感，性格上的那种独立性，都要慢慢的给自己树立起来。接着如果有可能，你当然在有自己的这个职业，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收入，当然就更好了。 是啊，因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对。 总是我们拿谁的收入多，谁好像就更像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所以这位女士，我翻过头看了一下，她问的问，她提问的这个这一大段话，第一句话就说到了我丈夫的工资比我要高。 对，就她心里其实是有这个，她自己是在意这个落差的， 对， 工资落差的， 工资高和低的这样一个落差。 对，反正在我心里，我的这个价值观挺明显的啊，就是得两个人都得彼此有彼此的事情来做。你可以不去上班，但是你不上班也要建立自己内心的价值来源。不要因为这个把自己内在的价值来源给 否定掉。对。 那样关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一位女士，她说我离婚好几年了，一个人拉扯一个孩子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应该说也受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上的困扰和痛苦吧。比如说我离婚之后，那么有几年的时间呢，我都是住在我妈妈家的，可是还是感觉不是自己的家，和父母从小关系就一般，离婚了迫不得已住回去，又把孩子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听我妈在耳边的唠叨，自己也是很被动很困扰的。那么这几年呢，也是自己一直在努力，还算是买了房子， 房子的首付付了，自己呢也可以去负担每个月的月供了，孩子也大了，真的比以前好了很多。正在我轻松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前夫找回来了。前夫和我分手的理由，当时呢是因为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负了债，他不希望我受到牵连。那么其实真实的理由，我估计当时可能他也有其他人，我没有再去追问。因为他当时自己在一个工地上有承包，而据说承包的时候和那个和他一起做核算的一个搞财务的女人纠缠在一起了。后来我就弄不清什么事情了。离婚之后呢，我是真的不愿意和他有来往。但是现在看到他又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他我确实是爱过，离婚以后我是咬着牙不和他往来的，我是希望我自己能靠我自己把孩子拉扯好。这次再见到他的时候呢，发现他和以前不同了，说话没有那么大声粗气了，而且说什么好像也都是比较想着我，考虑着我。他也说这几年的时间他也在想办法有一些弥补。那么这一次呢，他对我是这样提出的，他说他又挣了一些钱，以表示他的诚意和他对孩子的亏欠，他愿意把房款全部都还上。另外他还可以把他现在挣的钱给我几十万放在我的手里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他说这几年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点混蛋吧，那么他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他说经历了外面的一些事情，无论是生意上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他才觉得只有我这个结发妻子和他是最亲的，也只有孩子儿子是他自己的。这一辈子他除了对于他的孩子和他孩子的妈，也就是我，他不会再起外心了。他说的那么有诚意，我现在该怎么办 啊？这属于浪子回头吗？按道理来讲是金不换很珍贵的哈，就是一个人出去走了一遭， 嗯， 终于明白了， 嗯 啊，谁最珍贵是吧？ 嗯， 然后回来一通表白， 嗯， 但是他是经历了是明白了，但是这位女士， 嗯， 她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也不知道她明白了什么，她心里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创伤呢，啊，你不能说回来说修复就修复，啊，这个也是不太合逻辑的， 对， 所以这位女士呢。现在听了他的这些话，然后感觉到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这种动摇啊或者是什么的心，不能叫动摇哈、啊 嗯、 叫心动的感觉， 嗯， 这可能更多是理性上的，就是满足了大脑的需求， 嗯， 还没有满足情感的需求。所以在情感上的需求怎么满足呢？你看理性的安全感好满足，只要他说得通， 嗯， 他再说点原来的事儿，他再干点这个让人觉得放心的事儿， 嗯， 这理性脑就满足了，就觉得 嗯安全靠谱， 对， 嗯，他现在这步基本上做到了。紧接着是感情上的， 嗯， 感情上的其实他没有窍门，他只能是处处看， 嗯 啊，我建议这位女士可以跟她的这个前夫接触一段时间， 嗯， 就以朋友的身份接触， 嗯 啊，不要因为原来你们有婚姻关系，这现在就一下子就有恢复到什么状态？ 对对，就一下子又恢复到夫妻状态。 夫妻状态，对， 嗯， 这个怎么说呢？先生的心理建设过程可能完成了，但是太太的没完成， 嗯， 太太那儿还是有一个空荡的， 嗯， 然后有点黑灰的那个状态， 嗯， 所以要当朋友一样接触一段时间，再把心理上的这种了解和安全感建立起来， 嗯， 哎，这样慢慢的就 OK 了。 嗯 啊，就有可能，不是说有可能走在一起，是有可能了解的更清晰，更有助于他自己做决定。 嗯，所以别着急。 OK 了。 嗯 啊，就有可能，不是说有可能走在一起，是有可能了解的更清晰，更有助于他自己做决定。 嗯，所以别着急。 不着急。 对，又不是说他表白了这些，然后你马上就要把自己的下半生就要再一次许给他。 再许给他，对。 还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别着急，你就当再谈一次恋爱呗。 没错， 嗯，再去感觉一下吧。 对， 嗯啊，有一位妻子说，我和我老公我们在两地分居，我们这个能在一起的时间特别的少，我们这一次没有见面已经有快小半年的时间了。我们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因为每次见面以后啊，两个人还是很亲密的。 那这次呢就说好了，过几天呢有假期，假期呢大家一起两个人啊就定好在我们都喜欢的这个城市去旅游一次，只能待几天的时间，因为我也要上班，他也要上班。可是这次呢他非要带着他妈，他妈妈岁数大了，而且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他妈妈出去到其他的地方去旅行旅游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合适的事情，因为他妈妈是需要照顾的，而且我知道他妈妈还很娇气，比如说出去走几步就喊累，吃一点东西就说胃疼，就是属于那种事儿比较多的老太太。可是这次呢他跟我说一定要带着他妈，我心里就特别的别扭，我就跟他顶了两句，我说咱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这又是咱们俩的愿望，去一趟杭州，那你一定要带着你妈，咱们还怎么玩啊？哎，为这事儿他就不高兴了，然后几天就不给我打电话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好，说这话我也说得很真诚，我没有觉得我说这个话很过分，这还是我们婚后头一次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对我冷战不理我。我想知道以后这种话我不能说吗？这是他的逆鳞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原来说是忠孝不能两全是吧，现在是叫情孝不能两全啊，就是感情跟孝顺不能两全。 嗯， 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给对立起来了，就是有孝呢就不能有情，有情就不能有孝。 嗯， 但有时候确实应该注重让时间来做间隔。 嗯， 这点时间陪父母，那点时间陪妻子，然后不赖这个女生有情绪，我觉得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心里肯定特期望这次旅行。 对， 只有他们两个， 对， 去彼此喜欢都喜欢的城市，可能是很好的一次婚姻中途的一个建设哈、 嗯， 一个放松。结果呢，哎，婆婆也要去，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难题。所以她的那个反馈是带有情绪的， 嗯， 就是对男朋友，对不，那应该是先生了， 先生， 对，对先生的那个反馈是带有情绪的。 嗯， 但先生呢，感觉到有情绪的时候呢，肯定也会抱着一情绪， 嗯， 所以两个人就OK 了。 嗯， 所以你看在婚姻当中或者在人际沟通当中往往先表达的是情绪。 嗯 啊，那么会沟通的人呢就表达情绪的那方他会很好的去说自己的情绪，然后接受到情绪这方呢也会很好的是共情对方。 嗯， 这样冲突就不会发生。 嗯，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些冲突是难免的， 嗯， 就是两难是难免的，比如说又要照顾妈妈又要照顾老婆， 嗯， 但是就取决于你俩怎么说这个事儿。 嗯 啊，比如说那个太太要是说哎我心里有一些不舒服， 嗯 啊，我知道你很孝顺你的妈妈我能理解，但是我好像更想我的内心里更期待这次是只有我们两个的一个旅行。 嗯 啊，先生他肯定也会有一些理解， 嗯， 接受，两个人在想一些策略，没准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啊，而先生太太肯定说的时候是你怎么还带上你妈呀，对吧，是这种。先生第一感觉到的是攻击。 嗯， 所以他就反击，用冷战的方式。那如果先生会说，哎呦，能感觉到你特别生气，这个事情如果我换做你，可能我也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哈。但我这次一直要带上我妈是怎么回事？ 嗯， 那我想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这五天六天的旅行当中， 嗯， 我会有一些什么安排啊、嗯？还有一些咱们两个的时间等等等等。 嗯， 可能这个问题呢虽然不是那么如意，但是就不至于冲突到这个地步。 嗯， 所以这个是两个人沟通的要点。那么现在他们俩这种局面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以后这种话就不能再说了。 嗯， 当然男人的母亲哈，或者男人的父母确实是个忌讳、 嗯、 特别是从媳妇儿嘴里说出来是个更大的忌讳。 嗯， 就是媳妇儿最好不要攻击男生的父母。 嗯 啊、嗯、就算他自己跟父母关系再不好， 嗯， 只要媳妇儿说的时候他也会维护父母。 嗯 啊，但我也见过一些聪明的男生油嘴滑舌的，是你说我妈这人怎么那样呢啊、 嗯、 真招人生气、啊、 嗯， 这样媳妇儿一听就哎 对对 也就无所谓了， 对，也就你这反而会劝了， 哎 啊，对， 这个核心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站在谁的角度说这个事儿， 是的， 所以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说这个事儿、 嗯、 就以后还可以说有点技巧就行嘛，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嗯、然后现在他俩冷战，我是建议他俩聊一聊、 嗯、 就是反正万宗不变的法门就是说实话，有技巧的说， 嗯 啊，是最好的。 嗯 啊，你约个电话沟通沟通，说一说这个事儿。 对， 母亲不去肯定是不可能了。 对， 所以不要去做这种计划了。 嗯， 已经都说了嘛，去了之后怎么安排，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哎、对， 对吧？在这种有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的去满足双方吧。 嗯嗯。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在问哈，说我是初婚，我男朋友是二婚，以前呢有过婚史。当时他们没有孩子，后来说不和就分开了。他们在一起的婚姻没有太长时间，还不足一年半吧。那么，之前呢，在那一次的婚姻当中，他们家也置办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里的电器啊什么，现在也没有用几年。这一次我们俩要结婚了，结果呢，他们家里啊就说还用以前的东西，那我当然不高兴。我们家里边不太愿意，我们家呢是希望正儿八经的能让我好好的结个婚，但是他们家的意思呢是说啊，按我们当地来讲，二婚应该办得简单和低调一点。现在我们俩就为这个不高兴了，我自己觉得这毕竟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结婚啊，为什么他都体谅不到这些呢？他比较务实，他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用以前的，那我现在我们两个人就觉得我不开心。我是希望毕竟是我新的家，我都要用新的。他问我那些旧的怎么办，我是希望他把那些旧的可以卖了或者可以送人，但是他说那样的话太糟蹋东西了。 嗯，这个还真得看这个男生啊在这方面的理解能力和深度了。 嗯， 其实呢这个有这个讲究，我指的不是民俗上的讲究哈，是心理学上的讲究。就比如说我找了一个这个二婚的先生， 嗯， 我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挺忌讳看到他们原来生活的痕迹的。 嗯，对、 啊、对吧， 对， 这个对我是一个干扰， 对， 甚至来讲是一个小伤害。 对， 所以如果那个先生能理解到这一点，我指的不是民俗上的讲究哈，是心理学上的讲究。就比如说我找了一个这个二婚的先生， 嗯， 我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挺忌讳看到他们原来生活的痕迹的。 嗯，对、 啊、对吧， 对， 这个对我是一个干扰， 对， 甚至来讲是一个小伤害。 对， 所以如果那个先生能理解到这一点呢，他可能有的先生就主动的想办法全换成新的。 嗯， 对吧，让你看着就这个 舒服点， 舒服点，想不到原来。但是呢先生显然是从更现实的角度考虑，因为这也是钱嘛。 嗯 啊，所以如果先生能够意识到，这个女士可以跟那先生好好谈一谈啊，能够意识到可以去卖了，或者是先放到另一个房间，至少在他们的这个属于自己的那个房间里边全是新的东西。 嗯， 这样感受可能会好一点。 嗯， 慢慢的再处理那个。其实有一些案例当中就会看到，只要两个人的关系建立好了，原来的那些物件并不能影响现在的感情。 对 啊、就怕两个人感情还不稳定的时候，有时候会拿那个说事儿。 嗯， 不就埋下个雷了吗？ 嗯 啊，所以这位女士跟先生说一说，要不要么处理掉，要么就放到集中放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新的。也就是说你要让先生在意你的感受。 对 啊，先生有可能认知上理解不到。 对 啊，你要告诉他。 对 啊，觉得就会好一点吧。 嗯嗯，也不用这个大家都僵持着。 对 啊、其实这个事情也并不是那么难理解。 对， 我估计还是像刚才董老师所说的那样，说自己的感受，但是谈话的这个技巧是重要的。 没错， 是吧？ 对， 你得让他明白，你向往的是你们俩之间的那份幸福。 对， 是吧？ 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刚才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今天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还要我说什么，希望我说什么，你到底在什么？当爱情走到分岔路的时候，你说谁不寂寞？别问我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你还能给我什么？明明看见你们在街头亲热，你却说只是朋友。